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39章，意外馅饼。当江瑶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天下人间夜总会门外时，天边已渐渐泛起了鱼肚白。在宝岩阁经历了一夜的惊心动魄之后，留给江瑶的除了获得神力的兴奋与身体的些许疲惫，更有深深的困惑和不解。 师父，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，您究竟知道多少？ 江瑶轻抚着脖颈中那条黑色项链，依然有些心绪难平。他心中暗暗下了决心，等这次周文海的事件解决后，他恐怕得出趟远门，去找那位恶魔老太婆问个清楚。虽然他也不知道他师父如今身在何方， 打听一下的话，总有线索的吧。师父会去的，也就那几个地方。 江瑶正想着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自己，转身一看，发现一脸忧虑的白芷正匆匆向自己跑来，而他身后的则是笑脸盈盈的九牙和看上去不怎么开心的饕餮。 江瑶，你没事吧？阁主没对你做什么吧？ 白芷跑到江瑶面前，不住地打量着他，生怕他缺胳膊少了腿似的。 我没事，阁主已经按照赌约免除了我的赔偿金，而且还给了我祝融之力。 江瑶点点头说道， 这次实在抱歉把你也牵连进去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事儿不怪你。 白芷似乎松了一口气，顺手撩过耳边的头发，耳垂上的钻石耳钉闪过点点晶莹的微光。 对了，你见到阁主本人了，他怎么会有祝融之力的？ 我也是隔着帘子对话的，没见到他本人。 江瑶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不透露阁主的身份为好。 至于祝融之力，那是他珍藏之宝，这次也是临时借我用一次而已。原来如此，阁主果然神通广大。 白芷眼中泛起崇拜的光芒，仿佛已把先前在宝岩阁所经历的不愉快远远抛到了九霄云外。 哎呀呀，我说什么来着，小瑶果然是有实力的，才半天啊就完成了你的任务。 这次说话的是笑眯眯的九牙，只见他慢慢走上前，视线轻轻扫过江瑶的眉心，随后看向一旁的饕餮。 看来这次的打赌是你输了哟。 哼，运气好罢了。 饕餮撇了撇嘴，赤红的双瞳注视着江瑶的眼睛，片刻之后又移了开来。 不过这次他的收获恐怕不只是祝融之力而已呢。 好，我看看。 九牙闻言随即饶有兴趣地上下看了几眼江瑶，脸上不由露出讶异的神色。 真是神奇啊，才半天时间他的修炼水平竟然上升得如此之快。九牙，你在宝岩阁究竟经历了些什么？ 这个嘛，一言难尽，我们边走边说吧。 江瑶无奈地笑了笑，随即一边与众人沿着无人的小路走着，一边将先前的宝岩阁的一系列经历向九牙和饕餮阐述了一遍。 寒冰湖，啊，原来如此。 难怪你能承受祝融之力啊，修为还仅仅的如此逊吗？ 听罢江瑶的阐述，九牙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连连拍了拍江瑶的肩膀。 你小子这次可赚大了。 啊，我这次可是因为淋了湖水着了凉，才让体内妖力失控闯祸的。 江瑶有些摸不着头脑。 哼，你小子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，知道那湖水什么来历吗？那可是由天界雪山的千年寒冰融化而成，对于妖类虽然没有多大用处，但对于人类来说可是辅助修炼的珍品啊。 九牙伸手指了指江瑶的胸口，你淋了湖水后是不是觉得体内出现一股寒流？ 嗯，是的，之前好像一直在我身体里游走。 江瑶茫然地点了点头。 那就对了，那就是寒冰湖给你的能量，它能疏通你的经络，辅助你控制体内的妖力，使你的修炼速度和效果成几何倍速提升，那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啊。 九牙解释道，一般来说，修炼者会在沐浴时滴入几滴寒冰湖水，浸泡时运气修炼，可以让修炼效果提升3倍。而你这次直接被湖水浇了个彻底，药效一下子过猛，才会让你身体产生反应，导致妖力失控。不过也因此在你的体内形成了寒冰湖水的寒流，今后即便不通过湖水浸泡，也能随时随地的加速修炼，甚至在睡觉时也能无意识地进行。 真的假的？ 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的江瑶顿时目瞪口呆，他甚至都有点感谢那位害自己变成落汤鸡的妖怪土楼了。传说中的撞大运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吧。 哼，说真的，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那位宝岩阁阁主，知道市面上一毫升的寒冰湖水卖到多少钱吗？ 这不知道。 1000万。 九牙伸出一根手指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江瑶。 而且啊，宝岩阁门口的那池湖水可是非卖品呢。 你被浇的这身，少说得值几十个亿吧。 几十个亿？ 这一下江瑶可真是傻眼了，被浇的这身湖水再加上自己毁坏的那些藏品价值，要是真卖身给宝岩阁，恐怕都还不清。这样想来，祝融能放自己走，还真是卖了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呢。 这次啊，你既然得到了寒冰湖的辅助，修炼水平也总算达到了最基础的程度，那么接下来可以尝试收一些式神了。 九牙笑着对江瑶说道， 不过在最初阶段，你能容纳的式神数量并不多，目前看来，除了你已经得到的祝融之外，最多还能容纳一个，后续提升修炼等级后，你能得到的式神数量上限也会增加。当然在式神数量有限的情况下，一些不太用的式神力量也可以解除，以容纳新的式神之力。 式神吗？我看宝岩阁里是有租借的，但貌似价格不菲呢。 想到自己囊中羞涩，江瑶也不禁有些犹豫了起来。 收式神啊，也是要看缘分的，有时候并非一定是要通过买卖来完成。 九牙说着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江瑶，伸手轻轻点在江瑶的胸口。 此去深山风险难测，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就稍许借你点力量吧。 还没等江瑶有所反应，他便忽然感到胸口处涌来一股温和的暖意，不消片刻后，这股暖意便在体内四散而去。江瑶发现自己掌心中隐约出现一道淡金色的铭文，随即渗入皮肤，消失不见了。我已将我的部分力量借给了你，需要时，你只需在心中呼唤我的名字，我的虚像便会出现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九牙注视着江瑶，平静地说道：不过，由于你的修炼等级比较低，我这次能借给你的力量也非常有限，目前我的虚像也只能帮你做些基本的治疗，以后等你修炼到一定程度后，我再给你更高等级的力量。真是太谢谢了。江瑶感激地看着九牙，郑重地道谢着。不用客气。九牙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水晶瓶，递给了江瑶。这是个融魂瓶，在你用祝融之力找到周文海的残魂后，就用这个瓶子把残魂带回来吧。这次去元秋山，我恐怕无法陪你们一起了。这次你不一起去吗？江瑶接过瓶子看向九牙。周文海这边总得有人照看着吧。九牙笑了。而且啊，虽然我因为喜欢人类社会而帮了灵玉台不少忙，但作为我们一族的中立立场来说，要是太明目张胆的涉足人类与妖界的事物，恐怕青丘山那帮老家伙们又要在我耳边啰嗦很久了。此行你们自己要多加小心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文海哥的残魂带回来。江瑶双手微微握拳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稍微休整准备一下，下午就出发。行程方面路径已经安排好了，到那边自然会有人接应。 饕餮说着转头看向九牙。 周文海那边就交给你了。 嗯。九牙点点头，伸手朝边上轻轻一挥，只见众人身边的景致突然一变。眼前这座别墅正是周文海所在的周家别墅。 这几天我会留在周家看着周文海，但只要他散逸的魂魄一日不寻回，他就一日醒不过来，身体也会逐渐虚弱，我的法力支撑不了多久。希望你们去出事地点带回残魂的时间别太晚。 天色渐渐亮起，别墅四周的行人也慢慢多了起来，而江瑶也在与其他人协商后匆匆赶回家做出发准备。只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一道黑影如鬼魅般的跟在他身后，远远的注视着他。出事地点，散逸的魂魄。黑影呢喃着，随即不动声色地转身消失在了街角。当日晚上6点，全城市机场，江瑶拎着背包，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满脸疲倦地出现在了机场出口处。一夜未睡的江瑶回家勉勉强强梳洗休整了一会儿后，便硬是拖着疲倦的身体赶飞机去了。所幸灵玉台方面准备的不可谓不迅速，江瑶的一切行程手续都过得非常顺利，而在出口附近他也很快发现了饕餮和白芷的身影。 小瑶，这里这里。 白芷挥手招呼着江瑶，江瑶连忙上前，发现白芷已换上了一身户外轻装，鼓鼓囊囊的背包里不知放了些什么装备， 反观饕餮，则是依然那副随性简单的打扮，倚在一旁瞧着江瑶。 太慢了，你当旅游呢？我们这次可是赶时间啊。 饕餮睥睨地说着，朝着身边的那辆小汽车一指。江瑶一看，正发现一名相貌粗犷的司机从车里探出头，对着江瑶等人不耐烦地喊道： 人都到齐了吗？快上车，快上车，从这里开到离元秋山最近的村子还有三个多小时呢。 哦，好的，不好意思啊。 江瑶俯身向司机歉意地笑了笑，刚准备上车，眼角忽然瞥到一个眼熟的人影，脚下顿时一滞。他连忙转过头，紧张地扫视着身后人来人往的机场。 不会吧，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我眼花了吗？ 江瑶惊疑不定地张望着，而那道人影在一闪而过后就彻底淹没在人群中，不见了踪影。 喂，还上不上啊？再磨蹭要加钱了啊。 司机的催促声再次响起，江瑶无奈，便也只能暂时压下心中的疑虑，钻进车，朝着山区疾驶而去。